生词。澳门， 澳门。 居民， 居民。 中， 中。 华人， 华人。 站， 站。 外籍， 外籍。 人事， 人事。 以前， 以前。 婚礼， 婚礼。 不分， 不分。 贫富， 贫富。 新郎， 新郎。 都， 都。 要， 要。 结婚， 结婚。 前夕， 前夕。 举行， 举行。 仪式， 仪式。 迎亲， 迎亲。 南方， 南方。 一般， 一般。 按照， 按照。 择定， 择定。 良辰， 良辰。 迎接， 迎接。 新娘， 新娘。 当天， 当天。 头， 头。 戴， 戴。 凤冠， 凤冠。 身， 身。 穿， 穿。 鲜艳， 鲜艳。 中国， 中国。 传统， 传统。 婚服， 婚服。 等待， 等待。 花轿， 花轿。 到来， 到来。 返， 返。 底， 底。 南家， 南家。 后， 后。 只有， 只有。 当，以后。 当，以后。 踢， 踢。 叫， 叫。 门， 门。 以后， 以后。 才， 才。 能， 能。 打开， 打开。 接着， 接着。 用， 用。 折扇， 折扇。 敲， 敲。 一下， 一下。 表示， 表示。 进门， 进门。 听话， 听话。 渔村， 渔村。 船， 船。 上， 上。 大摆， 大摆。 宴席， 宴席。 连， 连。 吃， 吃。 好几， 好几。 天， 天。 有的， 有的。 人家， 人家。 还， 还。 请， 请。 道士， 道士。 作福， 作福。 船头， 船头。 烧， 烧。 金银纸衣， 金银纸衣。 祈求， 祈求。 海神， 海神。 保佑， 保佑。 出海， 出海。 能够， 能够。 满载而归， 满载而归。 瑜伽， 瑜伽。 娶亲， 娶亲。 时， 时。 霞帔， 霞帔。 伴娘， 伴娘。 撑起， 撑起。 雨伞， 雨伞。 让， 让。 自家的， 自家的。 过， 过。 到， 到。 鞋 鞋。 纸 纸。 袜子 袜子。 以免 以免。 把 把。 踩低 踩低。 坐 坐。 第一 第一。 见 见。 是 是。 就是 就是。 像 像。 长辈 长辈。 扣 扣。 贵 贵。 奉 奉。 茶 茶。 随着 随着。 社会 社会。 发展 发展。 也 也。 发生 发生。 巨大 巨大。 变化 变化。 汽车 汽车。 代替 代替。 了 了。 不多 不多。 见 见。 了 了。 礼仪 礼仪。 尽量 尽量。 从简 从简。 当然 当然。 由于 由于。 有些 有些。 观念 观念。 根深蒂固 根深蒂固。 古老 古老。 的 的。 婚嫁 婚嫁。 习俗 习俗。 不时 不时。 见到 见到。 目前 目前。 西式 西式。 教堂 教堂。 相当 相当。 流行 流行。 这种 这种。 基督教徒 基督教徒。 基督教 基督教。 基督 基督。 教徒 教徒。 雨 雨。 欧美 欧美。 毫无二致 毫无二致。 中西合璧 中西合璧。 先 先。 一次 一次。 葡萄牙人 葡萄牙人。 土生 土生。 有的 有的。 两 两。 种 种。 但 但。 顺序 顺序。 和 和。 相反 相反。 他们 他们。 在 在。 中式 中式。